笑声震破万里， 哪怕是笑点极度怕地， 自重力感激胜过运气， 相爱比心机， 喜欢你信心战斗力气，哪怕是碎了尽力交气，祝福你胜利，老细是你，工作比心机。 天暖和大地， 归心似箭来到亲你，忘掉皱纹大一岁，红包游戏，每年这刻远远齐共你。 笑点极度怕地， 自作来感激胜过运气， 相爱比心机， 喜欢你信心战斗力气，哪怕是碎了尽力交气，祝福你胜利，老细是你，工作比心机。 天暖和大地， 归心似箭来到亲你，忘掉皱纹大一岁，红包游戏，每年这刻团圆齐共你。 天暖和大地， 归心似箭来到亲你，忘掉皱纹大一岁。